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期一的一剧资本，继续我 Winky 赖慧玲和阿初黄晓初。 Hello, 阿初你好。 你好啊。 阿初，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过麦兜啊？ 我记得，我梗系记得啦。我成日都讲嘅，因为 成日都讲麦兜。 唔系，我觉得是它入面有很多的章节呢是作为编剧的范本，即是不是说他写得好定不好，而是我用一个很简单的章节。第一就是很多人都看过啦、第二就是拿着那些章节呢，那我们就可以 illustrate 到一些很不同的编剧的技巧，或者他怎样不用那些技巧而做了某一些效果出来。所以 我自己都成日提的。 即是篇幅短一点，简单一点，容易一点去分、我们叫分拆他、真 的。特别是我们之前都讲过有些叫荒诞剧嘛，而我们本土其中一套最出色的荒诞剧就是麦兜系列。真系全部都是荒诞到不得了 嘅，都系嘅。 要撑我饭啊，冇饭，你明唔明白？ 即系佢本身脚啊， 系啊，嗰啲咯，即系佢本身已经系展现咗一啲好荒诞剧嘅 element 啦。除咗系荒诞剧 element， 系真系我头先讲嗰啲咯，一啲编剧嘅技巧，佢如何运用？从前有阿小明佢唔孝顺，有一日佢整亲只脚，即系究竟点解我哋会笑咧？嗰啲都系有一啲嘅技巧喺入边去运用咗啲我哋即系已知嘅嘢咯。佢点样喺嗰啲框框入边再去玩而做到一啲效果咯？ 其实我时咧喺度谂咧，点一啲卡通片咧，好似会比较容许有一啲我哋叫荒诞或者一啲唔合逻辑啲嘅情节喺度咧。即系如果我哋呢个系真人去做嘅话，如果我哋讲话喂有一个小朋友唔瞓觉，跟住佢死咗，我点解要咁样吓一个小朋友？好似冇咁容易合情合理啲。你咁多卡通片，即系例如花师奶啊，好多卡通片都好似比较上系容易啲去做到一啲荒诞啲嘅情节。 其实如果你咁讲嘅话，牵涉到咩咧？系真系一个我最简单嘅讲法，就系一个表演模式。因为你个表演模式咧，就算你做舞台剧，嗰啲人物都依然系可以一个卡通片嘅表演模式噶嘛。 系啊， 嗰啲人个反应啊，佢做嘅嘢啊，或者系即系你好典型嗰啲，我自己好憎噶，就系有个角色讲咗某一样嘢，然之后另外一个吓、你讲咩话？跟住嗰个人答佢话：哦冇啊，我头先冇讲嘢啊。 哦， 咁我撞鬼啊？ 系 吓。即系点咁头先嗰啲声系咩嚟噶？即系成日都听唔到嘢。但系如果呢个系一个可能系 fast 嚟嘅，即系我哋叫闹剧啦，又或者一个好似卡通片咁嘅处理嘅话，嗰、个人佢听唔到，然之后佢又傻下傻咁，哦好啊，冇问题啦，我听唔到唔紧要，我继续生活落去咯，咁样又得嘅。咁所以就好睇你嗰个表演模式同埋嗰个戏想展述嗰个世界系一个咩嘅世界。咁如果嗰个世界系一个咁样嘅世界，系咁荒诞嘅，系咁卡通化嘅。咁我哋咪用咗嗰啲 element， 而嗰啲人咪係咁樣反應囉。所以到最後只係每一個獨立嘅一個製作，我唔理佢係舞台劇、電影、電視定係卡通片都好啦，係嗰一個獨立製作嗰一個世界，令到嗰啲人嗰個表演模式有所改變。佢哋係咁樣活㗎嘛，因為佢哋咁樣活嗰、那個都唔係一個演技嘅問題，係嗰個世界啲人係咁樣生活嘅。咁我哋睇嗰個生活嘅方法嘛，而卡通片或者系我哋睇动画，本身就有一啲嘢系佢先天性已经唔系好似日常生活咁样噶啦。咁当然啦，亦都有啲好写实嘅卡通片啦。咁但系大部分卡通片佢本身可能个 set up 就已经系，譬如佢识魔法嘅，譬如佢识引述嘅， 佢哋啲造型啊嗰啲。 系啦，即系嗰啲嘢本身佢已经有一啲嘢系完全超乎写实嘅。 系 咁，点解喺嗰啲世界入边，我啲仲要追从即系某一啲？唔应该喺嗰啲世界入面追随嘅写实呢、当然我认为如果冇晒写实冇晒逻辑系唔得嘅，所以我哋个节目讲嚟讲去呢、就有一样嘢我哋重重复复都提嘅，就係咩游戏规则。每一个世界都系一个独立嘅世界，每一个戏都系一个独立嘅世界，而佢有佢嘅游戏规则，只要佢遵照佢呢个游戏规则嘅话呢，其实佢就可以建立一个佢嘅玩法，然之后我哋就跟佢嘅玩法去玩㗎啦。冇问题嘅，咁只要我哋建立咗呢样嘢嘅话，佢系卡通片，即系就算你系写实嘅活生生嘅人做紧舞台剧，佢都可以用卡通片嘅做法噶。因为个戏每一个戏一开始嘅时候，佢都会建立一个我叫做 language 啦，一个语言，我哋系习惯咗，哦，原来呢个世界嗰啲人系咁样嘅， 咁我哋咪跟住咁样去睇咯。所以你话系唔系一定系卡通片佢就特别唔合理咧？其实到最后系真系睇嗰一个世界嗰啲人嗰个生存模式咯。 嗯，我都记得嗰阵时咧，我哋学儿童戏剧啊，即系一啲 drama education 啲嘅嘢啦，话去做一个劇譬如俾小朋友睇嘅，但係如果我哋用翻起承轉合或者我哋之前用開嘅一啲睇法去討論一個劇本嘅話咧，我好記得嗰陣時嘅老師都喺度講，一個外國嘅老師嚟嘅，即係佢話好容易就係話做俾小朋友睇嘅嘢，我哋就會 turn 到咧好卡通化，或者我哋演嘅好似好唔真實，但係其實呢啲全部都係錯嘅。我哋應該 係 啊，我哋應該都係當一個大人咁樣去睇，只不過係我哋個表演模式可能有一啲頭先所講嘅，我哋個生活化轉變咗啊嘅一啲嘅情況。但係如果我哋討論翻個劇本，或者一个卡通片嘅剧本嘅时候，其实系唔应该有另外一啲角度去睇咯。即系只不过可能我哋如果讲，可能你唔系好注意讨论嗰样嘢咧，就系、戏种，可能戏种上面系有唔同嘅。但系其实我哋如果用翻起承转合去讨论，系唔应该有任何嘅分别咯。 冇分别啦，绝对冇分别啦。你只可以话，即系可能嗰个人佢个反应系慢啲嘅，所以嗰个起承转合喺佢身上发展嘅时候有一啲唔同。即系好似阿 Winky 咁，佢反应慢啲噶嘛，咁咪正常啊？嗱，你睇到啦，系咪？ 哦，反应慢。 系啦，即系你有啲人佢反应慢啲嘅，咁而呢一个系嗰个 character 嗰个角色。系喺个入边系咁样设定啊嘛，即系喺我哋个节目入边，我哋已经系了解咗同埋设定咗 Winky 系慢啲噶嘛，咁佢咪系咁样咯？咁我哋由佢系咁样啊嘛，唔紧要噶。 佢唔知咋，继续啊！ 好啦，我冇嘢讲啦。 唔系啦，总之我哋点解讨论咗咁多嘢咧？其实今日咧，我哋最想讨论嘅就系讲下我哋好耐冇讲嘅卡通片啦，叫做咁。但系呢个卡通片系《 风魔万千少女》啊， 成为咗个宗教咁就 系啊，《风魔万千少男》添啊。而家啲小朋友个个都识得唱一首，嗰首教歌系我周街都听到，日日都听到。即系同埋我有理由相信呢套嘢应该系有佛教背景嘅。你谂下嗰啲小朋友。不停咁喺街度叫人哋 let it go 放下放下。 其实我都觉得咦咁放屁嘅，其实嗰件事好似唔系应该好正面去鼓励人行前嘅，唔系放低啲嘢唔理世事。 咁本身首歌 let it go 就唔系话叫人放下嘅，只不过我第一次听嘅时候我唔知系咩嚟嘅，我听点解猛咁叫人哋 let it go 嘅，咁我就以为系叫人哋放下啦，即系原来唔系 let it go 就系叫佢你释放出嚟啦咁样，即系其实个戏入边系咁样噶嘛。咁我哋讲紧嗰套戏就系呢、這个 Frozen 系啊，中文译做咩啊？ 魔雪奇缘有译冰雪奇缘啊，好多又系唔同嘅译法啦，但系主要英文咧就系 Frozen， 系一部美国嘅卡通片啦，或者系音乐卡通片啦。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正式讨论下 Frozen。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初我哋就听完首神曲翻嚟啦， 系真系神曲。 其实真系每一个小朋友都好似识唱咁。 系啊，佢哋我唔知佢哋知唔知啲歌词内容。我试过问我个侄仔啊，佢应该系唔知啲内容噶，但系嗰啲音佢全部记得嘅。 系啊， 佢每次 Let It Go 佢都可以好清楚咁样唱到。 同埋佢哋唔系净系中意首歌，佢哋真系会话一日睇一次咁嘅套戏。 系噶， 系啊，系咁噶。我个 friend 个小朋友又系嗰啲侄仔啦，系真系入房吵醒佢 ，Uncle 你陪我睇多次 Frozen 啊咁。每日都要睇、啊、你已经睇四次咯，仲睇咁？ 有冇咁多时间啊？ 点解会咁 hit 嘅咧？即系嗱，首歌咧，你觉得呢首歌嗱，即系你对音乐都有识啊？系因为佢 Let It Go 呢三个字太易入脑，定系咩原因咧？ 唔系咁，首歌系好听啊，呢、這个唔需要疑问啦、啊。 咁有好多好好听嘅歌噶， 系 冇咁容易 好多嘢配合嘅，好多嘢配合嘅，我谂。 嗯， 但系就呢个版本啊 ，Dina Menzel 佢唱嘅呢个版本，亦都系唱得好好啦。本身英文呢个版本， 系 我谂大家上网可以找到16国唔同语言 更多 版本嘅，应该 系香港有唔同嘅版本啦，内地有唔同嘅版本啦，全部都有唔同嘅版本嘅。咁我哋今日咧主要就系讲 Frozen 啦，我哋香港就译做《魔雪奇缘》嘅呢一套电影啦。不如我哋就讲下个故事啦。 古仔呢就同好多嘅即係点讲啊，呢啲童话故事都一样呢，梗係喺个古堡入面发生嘅。咁一个咁嘅古堡啦，入面就住咗一家人啦。咁边个啊，梗係爸爸就係皇上，妈妈就係皇后，咁有两个公主咁啦，咁係一流啦，係咪先。 好美满嘅生活。 好美满嘅生活。点知呢就总係要出事嘅。第一样嘢出事就係咩呢，咁啊两姊妹啦，咁夜晚话喂玩啦咁样。原来个姐姐呢就识魔法嘅。咁佢识魔法就係唔知点样可以 整啲冰啊、雪啊嗰啲出嚟。咁我個妹妹就猛咁嬲佢，喂，不如我哋砌雪人啦、啊、咁樣。佢哋好開心有得砌雪人咁樣。姐姐原本唔肯玩，一聽到話砌雪人，都陪佢玩啦。點知就出咗事，就係喺呢個姐姐使呢個魔法嘅時候，就誤中咗佢個妹妹。 咁、就令到揮一揮手就好似啲嘢會結冰啊，會出雪、啊。 因為佢自己就其實就係因為佢自己整咗啲冰喺地下，跟住佢自己跣低咗啊，跟住就為咗救個妹妹咧，就錯手之下就打中咗自己個妹妹。嗰、那個妹妹咧就佢個頭啦，就俾佢擊中咗，咁就啊雪住咗咁樣啦，雪住咗個腦真係慘啦咁。咁即刻就嗌爸爸媽媽點算啊？咁啊國王同埋皇后即刻落嚟啦，咁啊即刻就翻查古蹟就知道去邊度救佢啦。咁就揾咗一扎石頭，嗰扎石頭其實就係啲即係小矮人嚟嘅。啲小矮人就話：哦，你好彩啦，只係中咗個頭，咁就唔係太大件事嘅。咁我幫下佢啦。咁但係咧就如果中咗個心就大件事啦。咁啊，跟住呢啲小矮人咧亦都問清楚就係：咦，佢係點樣會有魔法㗎？佢係咪俾人詛咒咗啊？定係點啊？咁啊國王就答出嚟就話：哦，原來佢天生嘅。咁唔知點解。咁小矮人咧就同佢講話：哇，你呢個女咧，佢有呢一個咁樣嘅神奇嘅魔法咧，真係可大可小嘅。佢越大咧，佢個魔法應該會越強啊，所以一定要好小心處理咯。如果唔係嘅話，可以好危險啊。咁就已經 warn 咗佢啦。於是咧，咁呢個爸爸咧就係同所有嘅古希臘嘅悲劇嗰啲預言一樣，咁啊預言咗你個女咧係咁樣咁咧，咁所以咧呢個國王咧就即刻點啊，就即刻話：喂，你唔好同佢玩啦，妹妹，因為嗰個小矮人又幫佢已經 erase 咗一啲嘅 memory 啦，即係令到冇咗一啲嘅記憶噶啦。 即唔知姐姐識得咁樣變。 咁就叫嗰個妹妹就你就唔好同佢玩啦，就想辦法令到個姐姐就一個人困住咗。好不幸地咧，就係爸爸媽媽呢個國王同皇后做咗样咁嘅嘢之后咧，点知出海就遇咗海难，所以呢两姊妹咧喺年轻嘅时候咧就冇咗爸爸妈妈，咁、就两个人喺个城堡入边，个姐姐亦都知道自己再系咁样会伤害到个妹妹，所以佢一路避开妹妹，个妹妹亦都冇办法同佢沟通啦，直至到一路到佢哋成长，去到呢个姐姐咧成年啦。咁佢成年就點算呢？佢就成為咗皇后啦。咁喺呢個加冕佢嗰個儀式上面呢，咁佢已經好驚呢個姐姐。第一就係因為個皇宮個城門要打開啦，有好多人入嚟啦。咁佢好驚自己如果掂到嗰啲人啦，或者見到嗰啲人會唔會會有啲咩唔好嘅事發生呢？因為佢控制唔到自己嘅魔法嘛。咁佢就已經 越嚟越勁啊嘛， 係啦，佢都一路就戴住個手套㗎啦，咁樣啦。咁但係因為咧呢個妹妹同呢個姐姐一路都俾人困咗喺個城堡入面咧，咁而家呢個城堡一打開門咧，咁我妹妹就好開心啦，因為外人可以入嚟，佢終於可以見到其他人嘛，同埋最緊要係有仔啊嘛，係嘛，有好多男仔入嚟啦嘛，又唔知邊度會有王子啊咁。咁卒之咧就係喺街上面就俾佢遇到一個王子，就真係喺第二個國家度嚟到，鄰國嚟嘅，就係阿十三太子。唔係太子啦，即係總之係十三王子啦。咁佢就話：我有十二個哥哥啊，係啊。咁佢就嚟到，點知佢哋兩個就一見鐘情啦。呢、這個妹妹就覺得：哎呀，真係好啦咁樣。即刻就點咧？呢、這個咁樣嘅王子求咗婚啦。然之後佢哋兩個即刻就翻去同個姐姐講啦，即係佢已經係皇后嚟啊嘛。就同個姐姐講：你可唔可以祝福我哋啊？我哋兩個決定要結婚啊。姐姐話：嚇咩事啊？你啱啱走出去一陣間喎，翻嚟你就無啦啦話要結婚咁樣搞乜嘢啊？咁樣呢個姐姐就好，即係突然間好愕然，亦都有少少嬲啦。因為佢喂你究竟知唔知咩事啊？同埋我諗有一部分係因為呢個姐姐佢好保護自己，亦都好保護佢個妹妹啊、 嗯。 所以嗰下佢突然間係好嬲噶。然之後咧，佢就錯手咧就使出咗魔法出嚟，因為個妹妹唔知點掹甩咗隻手套啊，咁就使出魔法出嚟，咁、所有人就好驚啦嚇。点解我哋个皇后会识魔法嘅？佢原来唔系人类嚟噶，好惊啊！咁就即刻走晒啦。亦都系因为咁咧，呢个皇后就死啦，俾人知道咗佢有魔法，咁佢就即刻就一个人就跑咗出去啦。佢都仲未识得点样运用自己嘅魔法噶，但系咧佢喺一发嬲嘅情况之下咧，突然间成个城由原本夏天咧就落雪。冰封，河水全部结冰咁样，唔知点算啦。佢亦都因为啲人就开始哇，佢可能系魔鬼上身啊！我哋要去追杀佢，啲人追杀佢，咁佢就逃走啦。咁佢逃走嘅时候，亦都开始运用自己嘅魔法。佢咧走上山度，明明系一个山崖嚟，佢就可以制造一条冰嘅桥出嚟，就自己可以过到去。 长楼梯啊！ 然之后咧，佢就系起咗一座成座冰嘅城堡出嚟。咁佢又好开心啦。最开心嘅系咩咧？就系我终于唔使再俾人约束住啊！就喺呢度，就系嗰只主题曲啊嘛，就系 Let It Go 啊嘛。我终于可以。 唱完之后就起完噶啦嘛。 系啦，就 系 成座。 每一句歌词都起到一部分 出嚟。咁系即系睇嘅时候系真系好靓啊！即系你谂下，佢挥一挥手就成座皇宫咁样走出嚟，所有嘢都做得好靓。系啦系啦，咁于是咧就出咗问题啦，出咗问题就系呢个妹妹咧就话我要去揾翻姐姐， 咁啲人就劝佢啦，包括佢而家嘅未婚夫啦，就话你唔好去揾佢啊，佢可能系魔鬼嚟噶咁。但系呢一个妹妹就话佢系我姐姐嚟，佢唔会伤害我噶。咁佢就上山一个人就去揾翻个姐姐啦。但系与此同时咧，就叫呢个王子，喂你唔好跟落去啦，呢度我国家就交俾你打点啦，就同所有人讲，喂国家交俾呢个王子打点，你所有人就听佢讲啦。咁呢个王子就想办法打你呢度啦，而个妹妹啊 Anna 咧就上山去揾佢嘅姐姐啦。但系你谂下，佢一个人骑住只马就话上山啦，仲要周围都大风大雪咁点算咧？喺呢个时候，梗要有人帮下佢噶嘛。 Hero. 就遇到系啦，就是、遇到另外一个男仔嘅角色啦。就是、有一个咧，佢嘅工作系咩咧？佢系原来系卖冰嘅，即系冰啊！真系喺夏天嘅时候，就喺呢冰天雪地嘅地方就掘啲冰出嚟，然之后就卖俾佢哋。佢嘅工作系咁啊。咁佢而家就失业啦，因为周围都有冰啦嘛。咁佢就见到一个系啦，冇人要啲冰啊，佢点算咧？咁啊，佢就系话佢一定要去睇下，佢哋发现咧就系突然间有好多呢啲叫。冰嘅风啦，就喺北面嗰边嚟，佢就系想知道咩事，佢就谂住上山去查下呢件事啦，就遇到呢个 Anna 公主啦，咁就即刻就话，咁、哎、我哋两个就一齐去啦，即系大家就帮大家咁样就上咗山。其实 Anna 到最后就即系叫做俾咗啲好处佢啦，就话佢架车又烂咗啊，点点点，咁就同佢就同埋佢嗰只应该系鹿嚟嘅，一只 鹿定驴啊咁样， 应该系鹿嚟嘅咁样，咁啊有只鹿就同埋呢一个第二个男仔啦，就同埋 Anna 公主咧就上山。終於佢哋就當然係揾到個姐姐啦，揾到個姐姐，呢個姐姐就即刻叫佢哋走啦，就我唔想見到你，快啲走啦。亦都喺呢個唔打唔撞嘅情況之下咧，佢誤傷咗自己個妹啊。今次咧佢原本以為冇事啦，但係今次竟然咧係真係打中咗佢個心嘅，咁就 之前有石頭人話好危險嘅地方。 冇錯啦，同時咧就係、是、其實咧一路有另外一個公爵啦，就一路都同佢哋呢個國家係做緊生意，但係呢個公爵咧就一路都覺得，喂，如果我哋可以咁樣。順手就整死埋呢個皇后，咁我哋就可以攞到好多嘅好處啦。所以佢就派人上去就想追查到呢、這個Elsa 皇后喺邊度，然之後就順手殺埋佢啦。喺呢個過程入面 ，Elsa 為咗保護自己咧，佢亦都係用咗好多魔法啦。到最後咧，點知咧佢就亦都喺打鬥之間咧就暈咗嘅。咁就俾人捉咗返去个皇宫度。咁就事件呢就去到一个好难搞嘅地方啦。呢、這个皇后呢佢又俾人锁住咗对手，咁佢施展唔到魔法啦。 个 妹妹呢就中咗个姐姐嘅魔法，咁亦都系开始呢慢慢啲头发啦开始变白啊，白发魔女咁样，跟住就开始成个人就系越嚟越成个人结冰啦。咁亦都呢一、這个第二个男仔呢嗰、那个卖冰嗰个 Christoph 呢就见到呢个妹妹啊 ，Anna 公主咧就咁样情况咧，就即刻话：，我带你去揾我啲相熟嘅有啲人啊，佢哋好叻噶，佢哋应该帮到手噶。点知原来咁好彩咧，就其实系一开始出现过嗰啲石头人、嗰啲矮人咧，就系、是、原来佢哋就话：，哦，今次就大件事啦。咁就只有一个方法咧，先至可以帮到佢嘅，就系、是、有一个表现到真爱嘅行为啊。咁呢个喺好多系啦，喺好多迪士尼或者系我啲童话故事都听到啦，就系锡佢一啖，有一个真系爱佢人锡佢一啖，咁佢就会醒翻啦。咁佢哋即刻听到就话：，诶、哎，即刻就去揾翻嗰个。王子啦，之前有个王子，佢哋已经定咗婚嘅，咁即刻揾佢啦，咁就送佢翻去呢个皇宫嗰度。但系去到个皇宫度，而家个姐姐系俾人困住咗啦，个妹妹啊咁样情况啦，咁个妹妹即刻就揾到阿 Hans 王子，然之后阿 Hans 王子就即刻叫晒啲人走出去啦，因为呢一个妹妹啊 Anna 入到嚟第一样嘢系咩啊？你快啲锡我啦咁样， 嚟啊嚟啊，快啲啊嗱声！ 咁其他人就话啊，我谂我哋唔系咁方便喺度啦，咁就走晒啦，剩翻两个啦。点知喺呢个时候咧，呢个阿 Hans 王子咧就露出佢嘅狐狸尾巴啦，佢就系话喂。而家咧，我哋又捉到你姐姐啦。如果你姐姐又俾人处死埋，你又死埋嘅话，咁我就会变成皇帝噶咯。喂，我如果翻去我嗰个国家嗰度，我仲有十二个阿哥，几时先轮到我啊？今次仲唔俾我真系刮到金啊？ 系 啊，系啊，咁啊，你就留喺度啦，我就出去搞掂你姐姐，咁就搞掂晒啦。就系、是、咁样咧，就原本就赖低咗个妹妹喺度，咁佢就谂住去解决埋个姐姐，咁佢就可以变成皇帝啦。点知咧呢度又要大打一场啦，就系咧呢个姐姐慢慢就偷走咗出去啦，而同时咧 Christoph 亦都想翻嚟救阿 Anna 噶嘛，到最后。咧就去到一个位咧，就系喺佢哋打斗嘅时候咧 ，Elsa 皇后啦，就嚟俾呢个 Hans 王子一刀劈死嘅时候咧，呢、這个 Anna 咧竟然系奋不顾身咁样走过去，用身体挡住咗嗰把剑啊！但系亦都喺佢挡呢把剑嘅时候咧，成个人结咗冰，连嗰把剑咧都即刻断开晒啦，咁就杀唔到呢个 Elsa 皇后啦。但系亦都因为咁咧，呢、這个 Elsa 皇后咧就见到自己个妹妹咁样为自己奋不顾身咧，佢到最后揽住咗呢一个Anna。但系亦都系咁样咧， Anna 就竟然是他的魔法是解开了，他是变翻了个， 系 啦，个 true love action 是由个姐姐呢度嚟嘅，咁揽完佢之后咧，佢就慢慢变翻咗个正常人，咁而 Elsa 咧亦都开始发现，咦，佢开始可以控制到佢嘅魔法咯，咁慢慢咧就解开咗嗰个魔法，成个城咧又变翻做夏天，咁之后佢哋就快快乐乐咁样生活落去啦，呢、這个典型噶啦，所有童话故事都系咁样完噶啦，系咪？之后佢哋就咁样快快乐乐生活落去，之前派人出嚟杀呢个 Elsa 皇后嗰个公爵咧，又俾人拉咗啦，系咪？呢、這个十三王子咧，佢国家嗰个皇帝啊，专登走嚟就话我会称佢翻去俾佢嗰十二个哥哥睇下，睇下点样处理佢噶啦。咁就捉走晒，咁好人就继续好好地咁样生活落去啦。Christoph 又同呢个 Anna 妹妹公主咧，就两个即系有嗰个少少嘅爱情关系咁啦。到最后 Elsa 亦都成为咗皇后，就得闲就变下戏法俾啲人睇，咁就快乐生活落去咯。 好美满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咁我哋啱啱咧就听晒 Frozen 个故事啦，阿初。其实我 系 觉得好有惊喜嘅，即系我好有嘢都有惊喜，我觉得精彩。因为咧，你去到中后段嘅时候，你会觉得哦，那个 True Love Action 一定系 Hans 王子，哦，原来佢系衰人嚟嘅，呢、這个都有少少估到噶啦。咁跟住到第二个 Christoph 出嚟咧，咁你就会觉得嗯，应该系佢可以帮到阿 Anna 公主噶啦。点知唔系、啊？点知系佢姐姐、啊？ 系， 我觉得呢个位置我系有啲 surprise 噶。 系， 即系你总会谂，唔应该系啲男仔去做嘅嘢嚟。原来系佢姐姐喺呢个时候做咗呢个 true love action， 救咗妹妹之后，仲 release 到佢自己原来有爱咧，就可以控制到佢自己嗰个以为控制唔到嘅魔术啦。 系， 我觉得呢个位系一个几大 surprise 嚟噶。 系，我都同意噶，因为呢个几反传统啊嘛。第一就系嗰个王子竟然系衰人嚟嘅，呢、這个系。即系喺我哋认知嘅所谓童话故事入边，系好少会遇到咁样噶嘛。 通常都系好人去拯救公主噶嘛。 王子一定要骑白马噶嘛，咁佢就已经骑晒白马有剩噶啦。一开始佢应该系好人嚟噶嘛， 俾晒佢啦。点 知佢又唔系，系咪？即系仲要系一嚟就已经系，你谂下佢一入嚟冇耐就已经有一只大哥就系佢哋一见钟情嘛。大家，我同你好投缘，你中意嗰啲我又中意，咁之后两个我哋结婚啦。喂。你想想几难写啊！我作为编剧或者我作为演员，我作为导演，我都不知点算。两个人一见钟情起只歌，然之后唱完之后，我哋结婚啊！ 但我觉得 make sense 噶，睇嘅时候。 唔系，咁你当你作为一个 musical 嘅话，你可以嗰样嘢系 make sense 啦。我而家都唔系觉得佢唔 make sense， 佢个古仔系要咁样讲，佢仲要堆砌咗好一些。哇，佢哋真系好投缘啊！之后佢哋两个就觉得大家系真系天作之合，要结婚啦咁样。OK， 呢个冇问题啊，系可以去嘅。而佢系喺咁样 build up 咗呢一个人，一个咁样嘅人物入到嚟，我哋大家都以为佢系白马王子啦嘛，真系。点、知就系去到最 critical 嗰个位就系话啊，咁啊啱啦。你既然你而家中咗魔法你会死嘅话，咁就啱晒河车啦。而家就成个国家都听晒我讲噶啦，你死埋我就可以做皇帝啦，正！我又唔使翻去对住嗰十二个阿哥，正晒！即系呢一个系完全又系情理之内、意料之外啊嘛， 系咪？ 又系同一个咁样嘅 set up， 但系人哋就系度到一个咁样嘅位咯。即系我都觉得呢一个系好嘅好嘢嚟嘅。另外一个就系你头先讲个位啦，到最后啦，又系个姐姐揽佢嗰个，就系、是、嗰个 action of true love， 竟然系个姐姐到最后咁样揽咗佢一下。就解決咗個魔法啦。咁當然亦都即係有啲人就可能會覺得吓咁、就算㗎啦咁樣，你都係咁諗嘅。咁但係嗰個故事的而且確佢亦都講得通嘅，就係、是、喂咁人哋一路都係講呢一個咁樣 姊妹情係 係啦。咁我覺得我唔覺得係大嘅反駁嘅。 係啊，我覺得好啱添啊，好合情理添。 我覺得完全啱晒，我都覺得冇大嘅問題嘅。所以我覺得呢兩個位係有驚喜嘅，絕對係。 嗯，但係嗱，如果我哋用翻我哋討論起承轉合啦，呢、這個已經算唔算一个转呢？ 我諗絕對係轉啦，因為佢同時兩樣嘢解決咗㗎嘛。第一就係、其實去到個戲中後段先至出現咗一個危機，就係、安娜公主佢就係中咗魔法啦。 係啊。 但係成個戲最大嗰個 action 或者最大嗰個 conflict 係咩啊？就係、Elsa 皇后佢原來有咁嘅魔法，佢冇辦法控制到啊嘛。而佢驚佢控制唔到就會傷害到其他人，而且佢喺個過程咪傷害到其他人啊嘛。而去到有一個位就係同時間兩樣嘢解決曬。嗱，當然啦，呢、這個同時間兩樣嘢解決曬，第一解決咗佢個妹妹啊 Anna 已經中咗個魔法，佢解除咗。第二就係呢個 Elsa 皇后佢呢一個魔法，佢冇辦法控制到，而佢突然之間一嘢就突然間變成，我可以控制到咯，一揈手全部冰雪冇曬，即係呢一個位係突然間兩個問題解決曬嘅。咁當然可以話係個轉啦，而之後嗰啲咧就全部係 falling action 啦，即係講呢、這個就去咗坐監啦，嗰、那個俾人捉咗翻去啦，同埋好緊要就係、即係我諗係佢哋喺城堡度就唔慣燒嘢食啊，咁但係佢哋都係圍埋一齊啦，係咪？如果唔係佢哋又燒嘢食噶啦，係咪先？即呢個係好明顯見得到嗰個位係嗰個 falling action 嚟嘅，係咪？ 點解我咁樣問呢？因為我係覺得呢個戲個主角咧係 Anna 公主嘅。即 系 阿妹妹啦，系啦，咁 Elsa 皇后咧就好似系，即系都系个好重要嘅角色啦。当然系，咁如果我哋嗰个转系放喺 Elsa 公主，佢知道点样用佢嘅魔术啦，原来爱系可以化解一切嘅，即系呢个某程度上系故事嘅主题啦。但系呢个系 Elsa 皇后佢去解决佢自己最大嘅 obstacle 嘛、我哋可以咁讲啦。但系好似嗰样嘢唔系喺 Anna 公主身上面。 其实咧，如果要真系评呢个戏咧，你话边一个系主角咧？我觉得系极。道含糊噶，即系如果真系我哋而家开始评个戏嘅话， 系 好含糊的。你究竟系 Anna 公主系个主角啊，定还是系 Elsa 皇后系嗰个主角呢？我唔夠膽就咁答囉。嗱，我哋睇下即係有啲咩端倪啦。個 poster 你冇理由擺 Anna 㗎，佢一定係擺 Elsa， 因為 Elsa 識魔法嘛，又靚㗎嘛。又點解 Elsa 以為金頭髮啊？點解 Anna 唔係金頭髮啊？即我諗係有一啲背後佢哋各種各樣嘅原因，點樣去煲呢個 character 出嚟，令到佢係個主角嚟嘅。佢背後諗佢一定係諗 Elsa 係個主角嚟嘅。但係呢，你如果睇返成個戲個起承轉合呢，我諗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就係 Elsa 佢最主要嘅行為呀，個行動係咩呀？避開。 係呀、 離開。Let it go 啊嘛，系嘛，跟住就自己就匿埋咗、病埋咗，你哋唔好搞我，咁就搞掂啦。点知啊搞着佢啊嘛，搞着佢之后咧，其实嗰个行为行动系一路系去咗 Anna 度嘅，主要个主动行为系去咗 Anna 度。所以你话个主角系 Anna 咧，系完全 冇可厚非。Anna 有好多嘢去经历噶嘛，有啲男朋友、 有 两个男 仔 啊， 系 啦。 但系咧好惨地咧，就系、呢个戏成个 set up 咧，其实佢系想写。Elsa 皇后，佢嗰个唔知点样处理嘅心路历程啊，佢由佢发现自己有魔法，但系佢唔可以做任何嘢，佢中意自己个妹妹，系啦，又唔可以同个妹妹喺埋一齐，因为佢惊伤害到佢，佢唔可以同其他人相处，唔好讲话其他男仔啦，即系佢有一个咁大嘅郁结，到佢一个人上咗雪山，佢可以即系任意做咩都得啦，呢个系佢个最大嘅问题嚟噶嘛，但系到最后佢竟然系佢误伤咗自己个妹妹，其实去到嗰个位咧，论 action 啊，论主角嚟讲嘅话，其实我哋系想睇啊 Elsa 佢点样想办法解决佢做错咗嘅一件事，系好睇过啊。Anna 点样佢继续？哎呀，我而家已经中咗魔法，仲有你唔好忘记 ，Anna 中咗魔法之后，其实佢冇嘢可以做嘅，即系佢喺度等死嘅啫。佢只不過係佢到最後咧，佢都要想辦法幫佢個姐姐救翻阿 Elsa， 但係嗰個係一個過程嚟嘅啫，同佢嗰個目標咧係冇乜大嘅關係。當然由佢一開始上山，佢都係想同翻自己個姐姐喺埋一齊，可以救翻自己個姐姐啦，所謂嘅。但係咧，亦都因為咁咧，呢兩條 action 咧係分開咗兩個故仔嘅。所謂分開咗兩個故仔咧，你如果睇係喺 Elsa 嗰個角度睇嘅話，成個故仔可以再重新寫過，然之後將啲嘢 shift 翻去 Elsa 嗰邊多啲，我覺得會好啲嘅。即係譬如去到有個位就係話 Elsa 佢真係唔小心施咗個魔法喺自己個妹妹度，咁佢點啊？佢唔知噶嘛，佢淨係以為佢妹妹翻咗去就冇事啦。點知佢得到個消息就係翻咗去之後，佢慢慢啲頭髮開始變白啊，慢慢成個人結冰，甚至係佢結咗冰啦。佢要想辦法去解救佢啊嘛。咁佢點樣解救佢啊？到最後就係唔知點樣，就可能係 Christoph 又好點樣都好，佢到最後一定係揾到嗰啲矮人㗎嘛。嗰啲矮人都係講返俾佢聽同一樣嘢，就係話哦，有一個 action of true love， 有一個真愛嘅行為，咁就 OK 啦咁樣。 係。 咁佢發現咗呢樣嘢之後，咁佢點啊？佢一定會想辦法揾阿 Hans 㗎嘛。佢一定會想辦法發現阿 Hans 原來唔係嘅，佢淨係想要皇位嘅啫。咁佢就可能會揾阿 Christoph 㗎嘛。但係慢慢佢想辦法去執行佢嘅呢個目的。 之后，咁佢先至会得到一个成果。而我哋通过呢个行为，我哋会依然系睇到 Elsa 佢点样執行佢嘅行为，而我哋觉得佢系主角咯。 系，而可以见多呢个心路历程。 冇错啦，而不幸地就系咧，到最后咧，嗰啲主要嘅资料啦，同埋主要嘅行为行动咧，系拆散晒噶。是走咗去妹妹 Anna 度，同埋走咗去 Christoph 度，咁令到个戏喺嗰度咧，其实系我已经觉得系散咗噶啦。我自己睇嘅时候，其实我好分心噶。我认为个戏咧，其实有佢有好多好好嘅地方啊。其实到最后嗰个 Action of True Love 咧，其实你可以话系个姐姐啦，佢揽阿妹妹 Anna 一下啦。但系你亦都可以话，其实阿 Anna 佢舍己救个姐姐，佢走埋去挡呢、 个 都 系 呢两个 action 都系。其实喺呢一个咁嘅角度去睇咧，嗰、那个位系做得好好噶。我认为喺个编剧嘅角度，佢揾一样嘢去 symbolize 同埋去解决咗嗰个所谓 action of true love。佢拣一样咁嘅嘢，我觉得系好好，因为你两边都讲得，而两边都好好做，好好睇，有情感嘅。咁但系好不幸地喺中间咧，其实系真系支离破碎咗嘅个戏。我认为喺编剧嘅角度，以我真系睇过咁多，我虽然唔系真系睇咗好多啦。就是迪士尼的这些这样的动画来讲，这个剧本是算是其中一个比较差的剧本，我真的觉得。 是啊， 是啊，没错。即是有几个位，即是我们刚才讲了是有 surprise 的。 嗯。 但是很不幸地呢，你如果论整个戏那个追看性啊，或者是整个戏所谓的起承转合，即其实不是说它不 fulfill 那个理论，而我觉得它不好看，而是真真正正在中间呢，你会不知道追边个好的。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我觉得是，即是他事实上今次是比他们迪士尼普通的剧本是复杂一点的。咁我又覺得有佢嘅另一種好睇嘅，即係以前嗰啲好簡單嘅快快樂生活落去嘛，我又覺得佢今次嘅立體咗好多。 咁當然係啦，啲角色係立體咗啦，可以有一個衰嘅王子啦，咁呢啲我覺得係好大膽噶，因為佢之後佢下一個戲咧，佢就一定要寫一紮好嘅王子出嚟啦，如果唔係佢就好大件事噶啦。 係王子越嚟越衰嘅。 咁同埋即係你要諗下，佢而家做一個咁嘅戲咧，佢可以賣嘅 figure 咧就係嗰兩個公主同埋個皇后啦，兩個女仔啦，跟住當然點解有只鹿啊？点解有个雪人啊？因为嗰啲都卖得啊嘛。咁而家冇咗个王子卖咯、 啊。 咁、下次佢就要想办法搞第二个戏，就有啲王子卖噶啦。 我唔想听啲咁商业嘅嘢啊！我觉得好 Q，、啊、真系觉得嗰啲 系佢当然系好 Q 啦。咁但系你都另一个角度就系话，佢咁样去选择，咁样执埋咗一边去写两个女仔嘅 character， 我唔知道背后嗰个商业嘅考虑，或者究竟佢有啲咩部署，我唔理啦，嗰、那个亦都唔系重要啦。但系对于个戏个本身嚟讲咧，我就系觉得呢一个边一个系主角嗰样嘢咧，对于我作为一个我自己啦，即系唔系专唔专业嘅问题，系我睇嘅时候我系乱噶。即系我唔系话乱痛，我唔知跟乜嘢，系我觉得个戏散咗咯，即系唔得纯粹啊！即系嗰个纯粹系我好想睇，哎呀呢个 Elsa 佢点样解决佢而家面前嘅问题咧？咁但系嗰样嘢到最后就真系好，我叫做即系好 melodrama 喺啲通俗剧，即系将一堆嘢堆砌咗，然之后系的确系有故事发展嘅，但系对于成个戏嗰、那个。过程令到嗰个主角能够明白一样嘢，体会一样嘢，然之后佢真正明白爱嘅重要咧。你而家睇翻咧喺 Elsa 身上面咧，好弱噶，因为 Elsa 喺佢自己嗰、那个用兵喺嗰个皇宫入边，误伤咗自己个妹，跟住自己个妹诶翻到去有病，然之后佢翻到嚟已经俾人捉住咗，跟住系个妹救翻佢，然之后我明白啦，我对人应该系有爱噶。你明唔明白嗰样嘢点样嗰个主题喺呢度会 drop 咗啦？因为个 action 唔喺佢度 drive 啦嘛，已经唔系嗰个主角去 drive 啦嘛。所以如果你问我，我系编剧嘅话，我系编剧嘅话，我捉住呢样嘢，我一定唔放嘅，我一定会同成个制作团队去谂点样令到呢个主角喺执行成个戏嗰个过程入边更加追住佢要嘅嘢，而从而到最后佢明白咗一样嘢咯。咁嘅话，个戏嗰个主题应该会更加清晰同埋更加好咯。 嗯，我记得上次我哋喺度讲话，我哋不如讲下卡通片嘅时候，你就即刻谂起呢一个啦，好神曲啊！咁我就即刻翻去做一啲 research。我未睇过戏嘅时候，我都觉得，咦？ 我以为唱 Let It Go 即系 Elsa 公主会系唱好多歌，咦、啊、原来唔系，佢真系唱一首两首，而其他咧主要系阿 Anna 佢唱，咁我就会即刻好想睇，咁究竟边个系主角？事实上睇完之后都有啲 blur 嘅嗰、那个感觉 系 blur 啊，同埋咧，如果你即系咁啱你讲开入边啲歌咧，其实好多歌咧都系可有可无啊。嗱，我举一个好直接嘅例子啊。啲石头人嗰啲小矮人咧，佢哋咪有隻歌嘅，嗰隻歌就其实就係、是、喂你揀我哋呢个阿 Christoph 啦 ，Christoph 系好仔嚟噶，你揀嘅咧就猛咁同阿 Anna 唱嗰隻歌啊嘛。喂，嗰、那个位咧系好多嘢堆砌出嚟噶。点解佢之前阿 Christoph 猛咁话，哎呀我有啲恋爱专家系同我好熟噶，点解要叫你做恋爱专家咧？点解要咁样 identify 佢咧？点解唔 identify 就系、是、我有扎好 friend 嘅朋友啊，佢哋细细个同我由细玩到大嘅，佢唔系咁样 identify 佢嘅，即系 identify 佢就系 identify 佢系恋爱专家嚟。等佢嗰只歌出嚟嘅时候，佢系唱一个咁样嘅主题，系唱得到啊！如果唔系话嗰主题唱唔到噶，嗰扎石头人无啦啦做咩唱嗰个咁嘅故仔啫？咁啊，完全冇动机噶，系夹硬嚟噶。嗰、那个位咧系纯粹系哦。我哋要俾佢呢两个 character 嗰个情感有 development， 跟喺度揾一隻歌去谷佢哋嗰个情感有 development， 但係其实唔系事件嚟㗎。 系。 只不过系佢哋两个相遇，然之后有责任就係你揀佢啦，佢系好仔嚟㗎，你揀佢啦，你揀佢啦，你揀佢啦，你揀佢啦，系咁磨佢咋嘛。我都系几次佢信。 系。 咁当然我唔系话我几次佢系真系信，但系喺嗰个 playwriting 上面嗰个古仔嘅推进上面呢，嗰隻歌呢系完全甩㗎啦。呢、這个只系一个例子啫、嗯。你睇返成个戏呢，有好多隻歌都有类似嘅情况。即系一啲即系我叫做咧，系一啲差嘅 musical 嘅做法，即系嗰个位好似有个大嘅情感啦，就将嗰个情感转化做歌，但系咧净系转化情感做歌，就冇将个 action 个行为转化做歌。 嗯， 有啲位系得噶嘛，即系其实 Let It Go 都系噶，系一个好大嘅情感转化，而唔系一个行动嚟， 系 描述佢当时 嘅， 系啦，系净系描述佢当时一个情感噶咋，反而有一啲咧，你如果睇翻咧个戏一开始咧，就系、是、个姐姐。匿埋喺房唔肯出嚟，个门猛咁，你开门啦，开门啦，开门啦，即系而门咧喺成个戏入边咧系一个好重要嘅 symbol 嚟噶。 嗯， 个戏叫 Frozen， 系呢个 Frozen 咗系咩 ？Frozen 咗其实系讲紧佢哋个心啊嘛。而闩门闩埋锁住咗呢一样嘢喺成个戏入边不停咁出现嘅一个 symbol， 你留意下睇套戏系不停咁出现噶呢个 symbol。而一开始嗰只歌啊，个妹妹系猛咁唱歌就系咩咧？就叫佢你打开道门啦，你打开道门啦，打开道门啦，系、有行动，有沟通，有推进。我哋亦都明白个事件，嗰只歌反而系最 fit 个戏噶，即系唔系净系嗰只歌啦，有其他歌嘅。但系按照一个咁样嘅睇法嘅时候，你睇翻成个戏嗰啲歌咧，即系我就有另外一个少少嘅，即系一个注脚喺度睇，即系歌论一个 musical 咧，其实好多歌都系不如 cut 咗啦，或者一个戏要写过咯喺嗰啲位。 因为我都记得嗰时我哋成日讲 musical 嘅歌最大作用咧，唔系真系纯粹好听嘅，系令到剧情去行前嘅，真系 一定要啦。即系其实任何嘢都系啦，你唔可以任何嘢无啦啦加落去，但系对嗰个剧情嘅推进系冇用嘅。嗱，你谂翻啦 ，Anna 公主上山，点解要有间屋仔有火，然之后入去嗰间屋仔嗰度，佢要买嘢？点解有间屋仔啊？因为嗰间屋仔跟住佢遇到 Christoph 啊嘛。 系。 点解 Christoph 要冇钱啊？冇钱俾人赶咗出去啊嘛。跟住先就可以令到 Christoph 同 Anna 就无啦啦俾人困咗喺同一间房入边。呢、這、一个 set up 系令到个古仔嘅推进嘅必要存在嘅。 嗯， 即系可以系其他嘢。 系。 当然可以系其他嘢，我唔应该话必要，但系佢嘅存在系为着呢样嘢达到某一个目的。 系啊， 咁而你可以 set up 其他嘢，令到呢样嘢都发生，因为佢可以系 Anna 突然间扭亲脚，然之后遇到个 Christoph 都得嘅， 都得， 可以都系。 跌咗只 con 啊！ 我哋就好唔中意呢啲咁样嘅纯粹嘅巧合噶嘛，系咪？咁喺一个咁嘅情况之下，佢哋一开始都唔系话，哎呀，你咁惨啊，你整亲脚啊，我嚟救你啦，唔系咁样噶。喺嗰个过程，我哋慢慢相处，然之后慢慢有个经历，到佢哋两个。喺埋一齐嘛，所以点解 Anna 嗰个角色就变咗咁重咯？因为嗰个经历去咗渠道，但系其实我哋好多人好想睇嘅系 Elsa 嗰个经历啊嘛，所以个戏系好多嘢，我觉得唔 balance 同埋 off track 咗嘅。 可以再 improve 咯。不过咁样听完你讲之后咧，其实我更加有兴趣翻去睇多一次，听多一次啲歌，睇下点样。好啊，各位听众，如果你哋有兴趣咧，都可以再睇下 Frozen 呢个戏啦，听下佢啲歌系咪真系好似阿初咁讲啦。咁啊，今日多谢晒阿初同我哋分享 Frozen 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再见， 拜。Bye. Bye.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